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4月6号发表一份备忘录，指明了美国致使朝鲜半岛局势处于热核战争爆发状态的责任，以及朝鲜针对当前局势不得不做出作为选择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备忘录指出，每当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进行严重的反朝挑衅活动的时候，朝鲜都予以警告说那是一种对朝宣战，一直共来数十次，并明确地表示挑衅者应当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备忘录指出，从普遍的国际法规来看，美国纠集追随势力来进行穷凶极恶的对朝扼杀活动，这明明是一种战争行为和战争犯罪。备忘录强调，朝鲜有合法权利进行果断的先发制人打击，来彻底粉碎美国实际而全面的对朝侵略阴谋和战争活动。朝鲜针对美国反朝敌视行为和战争行为的自卫选择，将变成一场彻底炸毁所有侵略据点，实现朝鲜民族夙愿祖国统一的正义大战。如果在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那么不管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其责任应由美国承担，因为他们不断强化对朝敌视政策，还调进庞大的核战略资产和特种作战手段来发起了挑衅。我们一旦开始进行打击，就会只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瞄准我国的军事对象实施精确打击。我国是加入1949年8月12号日内瓦公约的，会遵守相关法规。备忘录最后强调，国际社会应当正视美国侵略战争阴谋活动给朝鲜半岛造成的严重事态，尊重我国的有关自卫选择。